老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今天是我们法会的第六天，啊，明天就圆满了，光阴过得很快啊。前面呢，我们已经讨论了啊，菩萨在日常生活之中，处事待人接物遵守的原则，就是六度。所以这六度，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称它做菩萨行。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六条要没有做到，那还是凡夫行啊，不能称为菩萨行。或者我们讲修行人，真正做到了啊，那叫修行，那是个修行人。没有做到的时候啊，那就没有修了，这个是应当要明了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利用这个两天的时间呢，特别呢将《无量寿经》呢介绍给大家。啊，这个经本子诸位已经拿到了，这次印的很精致啊，里面呢这个有许多小印章啊，那么这个印章啊大多数都是温国华陈疯子陈老居士刻的啊。陈老他今年80岁了，我是今年5、6月间到温国华去的时候，他刻了不少给我的啊，那么我把它缩小了，放在这个经本上。那么所刻的内容呢，几乎都是修学的纲目，也能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啊。首先要说明呢，这一部经到底殊胜在哪里？前面曾经跟诸位略略的提到过，中国从前念书的人常常感叹着说，这一部24史啊，都不晓得从哪里读起啊！这讲中国历史，现在是25史，又加了一部新元史。那么最近呢，在台湾又出版的是吧《清史》啊，是在讲一共是26史。这个24史是在清朝的时候。其实，这个24史也不过3000多卷的，就已经不晓得从哪里下手了。那么如果我们讲讲佛教的经典，这一部大藏经啊，几万卷的，浩如烟海，那从哪里念起啊？从什么地方念起呢？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许许多多同修想学佛呢，是不得其门而入。这是事实。当然我们选经，哪一个人不希望选择最殊胜的经典，最好的经典 实在讲，每一部经都好，那不好的经佛还不讲吗？佛所讲的都好，那都好，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到底选哪一个好呢？前几天跟大家提过，一定要选呢，契合自己根基的。换句话说，要适合于自己的程度，要适合自己的兴趣，最好能适合自己的爱好，那你学起来就很容易了，还要适合于生活环境，喜欢的经典，生活环境不许可，你修学起来也很困难，比如你选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要用很长的时间去修学，你又不能放下工作，每一天呢8个小时已经很忙了，回到家里还有家事。一天只能抽1、2个小时，那这《大方广佛华严经》啊，50年你也没办法学一部啊！这个就像必须要与生活能够相配合啊，选择适当的经典，适当的法门，隋唐时代。这个现在的韩国的高僧，那个时候叫新罗啊，高丽日本的高僧在中国留学的非常多我们晓得隋唐是中国佛教黄金的时代几乎8大宗的祖师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佛法盛极一时，许多高僧大德曾经讨论过，是一切经中，这个一切就是整个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典，这一切经，哪一部经是第一呢？这个第一最圆满的，这个圆满，第一个他讲的理论圆满。那么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经义。境界清楚，无过于华严。华严确确实实有圆满的理论。这个以后无论是哪一宗、哪一个法门，换了都脱不了华严。这华严好像是树的树根一样，所有枝叶花果通通是从这个根生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古德称之为叫根本法门，佛法的大根大本，这华严第一了。是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那无量寿经第一，那把华严呢比下去了。为什么无量寿经第一呢？原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内容跟华严呢完全一样。华严里面讲十玄，《无量寿经》里也有十玄。这个十玄这种教义呀，除《华严经》之外呀，其他经里头都没有。可是《无量寿经》里头十玄圆圆满满。诸位看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 他引用古德的，你就都看出来了。证明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的浓缩。清朝初年，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佛说阿弥陀经呢，就是小本华严。这三部经只有文字有长短不同，里面的内容完全相同。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当然取短一点的好啊，内容是一样嘛，这经文越少越好啊，受持方便啊，容易受持。当然最容易受持的是阿弥陀经，我们为什么不选阿弥陀经啊？其实宋以后啊，修行人几乎都是以阿弥陀经为主。这个一千多年来，很少提倡无量寿经。我相信一般老一点的同修，大概也是最近几年呢才听说无量寿经的，以前没听人家说过啊。这个里面有原因的。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二三，三二一。我们今天不取弥陀经，是因为弥陀经的经文太短了。太短，你真正能深入，那是一样。对于我们初学来讲，太短了啊，摄心的力量不够。无量寿经，这个弥陀经念一遍，几分钟就念完了。叫你修定，一天修个几分钟，不管用啊，时间太少了。那么如果叫你念华严经，这一部华严经差不多要念一个星期才能念一遍，又嫌太长了，念不下去了。无量寿经就适中了，不算太短，也不算太长，再忙的人一天念一遍的是做得到的，初学的人读这个经大概念一遍呢需要两个小时，早晨念半部，晚上念半部可以啊。念熟了以后，念上三个月，大概念一遍呢一个半小时就够。念上半年呢，念一遍呢一个小时就够。念上两年呢，念一遍30分钟就够。那么念熟了以后，一天念一遍是不够的，半个小时不行啊。所以就我就劝大家一天念两部，念三部。总而言之，你念的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呢？诸位必须要知道，我们做凡夫搞六道轮回究竟是什么原因？佛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一句话道破，这一语道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本来成佛，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病根呢，就是妄想执着。 这是佛一语道破啊。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从早到晚是不是在打妄想，是不是在执着妄想执着啊？这个24小时啊，每一分每一秒从来没有断过，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在这干什么？每一天都是搞六道轮回呀、啊！啊，造六道轮回的因，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受果报又造因，造因再受果报，永远在这里流转，而且是越报越苦。如果是越报啊越自在，那都不错了，越报越苦啊！啊，这事看看不错，来世比这事更苦。不看事相啊，就病根呢，就是妄想之主。佛给我们世界所有的法门，只有一个目标啊，破妄想之主。啊，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种种不同的方法门径，或者我们讲种种不同的手段，目标是一个，破妄想之主。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禅宗用禅修，用观心的方法，用参话头的方法。啊，教下用读诵经典的方法，用修止观的方法。密宗里面用三密相应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啊，律宗里面用持戒的方法，净土宗里面用念佛的方法。方法尽管不同，效果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这一桩事情。所以佛说了，许许多多方法是任凭选择，方法都一样，都能够成就。那么读经要知道，就是把妄想执着把它止住。你念1个小时1个小时没有妄想执着，念2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妄想执着。所以教给你念的时间越长越好啊，这叫修行呢。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念了许多其他的经典行不行呢？不是不行，在原理上讲完全相同。啊，我们选择一部经，那就是我今天目标是希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就念阿弥陀佛的经典。啊，这个净宗啊是五经一论，五经随便选哪一部经都可以。为什么？与本宗修学的相应。啊，参禅你就读禅宗的经典，学天台那你就读法华经。啊，学显首真你就念华严经，那各宗有各宗的经典。啊，抉择法门之后，我们自己在本宗里面选一部经论的下手。啊，这个下手目的刚才讲了，就是要断妄想执着， 这妄想执着是要断它，谈何容易啊！啊，不容易，断个几分也好嘛。完全断尽了，就成佛了。啊，菩萨50一个阶级，这阶级怎么分的呢？就是断妄想执着多少而分的。啊，你断得越少，菩萨地位就越低；啊，断得越多呢，这个地位就往上提升了。啊，就这么回事，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小菩萨、大菩萨还是平等的，只是断惑前身不相同，除此之外没有两样的。我们这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念佛。啊，不念的时候，这两个毛病同时去现起。啊，也许有人说了，我这个不念经，不念佛，我也没有妄想啊。我有妄想，就躲在无明里头。妄想可能没有，无明在呀。什么叫无明呢？宇宙人生呢，一切事理，你不明了啊，你这一塌糊涂啊，这叫无明。啊，如果你有一天你说我没有妄想，也没有无明，那没有无明是事出世间过去未来一切都明了，那就对了，那你是七入境界了。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好像乖乖的学习啊，要老老实实的用功。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修学为的是什么啊，这为的是治病啊，这个病非常严重啊，比我们这个身体害病要严重的多啊。其实身体许许多多的疾病，你要追究它的根源，还是从妄想执着来的。但妄想执着没有了，这个人怎么可能会生病？不可能的。啊，你就晓得这个病根之可怕。啊，一定要用方法来对治。啊，修行就是对治。啊，这一切经里面呢，这个比较下来，这《无量寿经》跟《华严经》一比呢，说《无量寿经》第一了，这就把《华严》比下去了。这是古时候的祖师大德，他们比的。我所讲的这些，黄老居士注解里面都引用这些。何况善导大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善导是唐朝时候人，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初祖是慧远大师，啊，二祖是善导大师。善导跟我们说一句，说如来所以先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善导是弥陀再来，那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啊，他这个说如来，不是指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呢，指无量无边的世界。 佛到那里去示现成佛，讲经说法度众生，讲什么经？就是讲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不能接受，这才讲其他的经典来诱导啊，无量寿经这个念佛法门真正难信之法。从前我们只听说难信之法了，究竟怎么难呢？不知道啊，从来也没人呢能把这个怎么个难法说出来，都说不清楚啊。多了无量寿经呢，才知道真难，这才了解一个大概的。这个法门呢，只有两种人能接受啊。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是上上根人，大智慧的人，《华严经》上讲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他接受。华严是圆教啊，圆教啊，登了地的菩萨，他相信，那跟他讲没有问题。一说马上就接受，他就会修学这个法门。那么由此可知，地前菩萨不相信的太多太多了。你地前菩萨都不相信，我们这个凡夫不相信有什么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啊！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他讲这个法门他不相信，那个人是正常的人。他相信的这个人是怪人的，奇怪，他怎么会相信啊？那就是不是胖，不是平常人啊！啊，那么第二种人呢，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人，他因缘成熟了，一遇到的时候，他相信，他一点都不怀疑。啊，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无量寿经上讲过。这个人在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啊，曾经供养过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才能相信。啊，你看经上所举的这个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子，啊，他们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听得很欢喜，发了个愿，哎，希望我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哎，诸位听清楚。希望自己将来成佛像阿弥陀佛，没有发愿求生的，这个求生净土这个念头还发不起来啊。我在经上说过，这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你就想到说四百亿佛了还不能发心求生净土啊！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还是少善根少福德。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啊！真正能够死心塌地一句阿弥念一句佛号念到底的，这个生生净土的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超过四百亿就太多太多了，所以他难信。那个善根福德不是一生能种的啊！所以你们拿这个法门戒引人家，人家听了不相信，应该的嘛，他没有那么大的善根嘛，没那么大的福德嘛，那你怎么能勉强？诸佛如来都不能勉强啊，释迦牟尼佛对阿舍王子都不能勉强啊，你才晓得真正能够接受这个法门，从这个法门成就的两种人呢，一个是大善根，一个是大福德啊。这个大善根是地上菩萨了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 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说这个法门像这个马鸣龙树，啊，中国的用明延寿大师、智者大师，像这些人，他们一接触，深信不疑。啊，这些人都是念佛化身的，这不是平常人了。啊，往往我们看到乡下老太婆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实知，那就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种人决定不能轻视，我们比他差得远之远矣，不如他。这个才知道，那真难，那不是假难。啊，我们听了这个法门，真正相信了，接受了发愿往生，自己也很庆幸。啊，为什么呢？过去生中这个善根现前，啊，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你听了的时候不能接受啊。那么，这是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稍稍搞清楚。这一部经典总共啊有48章，啊，或者称为48品。这48品当中，哪一品最重要？当然是第六品，啊，第六品是48愿，这是净宗念佛成佛最基本的依据。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无量寿经》，自始至终，诸位仔细去观察，没有离开48愿，句句话都是从依据48愿而说的，没有一句离开48愿。如果与48愿相违背，那就不是佛说的。啊，所以最基本的依据啊是48愿。那古德又说了，这48愿里头啊，哪一愿最重要呢？啊，古大德公认的第18愿，18愿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临终生念意念的决定往生，这个不可思议啊！要知道，佛度众生，这一句话我们初学往往怀疑，我自己就怀疑很多年，那怀疑什么呢？佛到底有多大的智慧，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是有缘了他就能度，无缘他就不能度。从前这个有缘无缘我们也搞不清楚，那到底什么叫有缘无缘？没搞清楚，把意思错解了。我们就试想，假如这个人无恶不造，无逆十恶坏事干尽了，马上就要做地狱了，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就成佛？如果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那我们对佛佩服，佩服得极了。如果不能，不能，佛的能力还是有限。我们讲佛的万德万能，那是赞叹，那不是真的。啊，有没有能力叫这个无恶不作的立刻要堕地狱众生，叫他马上成佛？我初学佛的就有这个念头，就有这个疑问。啊， 查很多大乘经典，没有答案，找不到答案。啊，这个答案呢，就在第十八愿。啊，那个无恶不作的人，在临命终时，一念回头，啊，以真诚的心、忏悔的心，一句佛号就能往生，往生就不退成佛。这佛真有能力啊！啊，那么这个讲的有缘无缘，我们才恍然大悟啊。那个无缘是呢，是不肯接受啊。劝他念佛，劝他往生，他不相信，不肯念，这叫无缘的。肯信、肯念、肯念，那马上就得度了，马上就成佛了。唯有这样的特殊的智慧能力，这佛才真正伟大。所以这个真唯有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换句话说，所有一切法门的手段没有办法度的，这个法门能度。啊，所以这个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所宣讲的一切法门，归纳到最后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含摄了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一句法门是经，这一句法门，这一句佛号也是禅。啊，这古德常讲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即是上上深妙禅，啊，就是禅。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咒，无上的神咒。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戒，用心灵念这句阿弥陀佛了，一个恶念不生了，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一句阿弥陀佛是一切经的总题目，它就是教。你看看，哪一个法门不含摄在一句佛号之中？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才稍稍体会到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一般人光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个佛号功德，所以他得不到利益啊，他这个心性与佛号不相应了。啊，真正也明了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我们才知道这念佛的好处。啊，念佛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有4徒3倍9品，无量寿经6说，观无量寿经7说。啊，6说只讲3倍，观经里面讲9品，就讲得详细了。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何提高自己的品位呢？古今大德在经典注解里面呢，说的很多。我们读了看了也不太容易明了，也很难搞清楚。那么我讲这个经呢， 我讲的比较浅显一点，我跟古人讲的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的教训100%的做到了，经典里面教诫我们，我们统统依教奉行，都能做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愿，我们的解行，都依照无量寿经来修学。学得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发的48愿，我也发48愿，我跟他同愿，我跟他同心，我跟他同行，这个决定上品化成，100%我做不到，我可以做到90%。那你就是上中品往生，90%啊，还太多了，我还是没办法做，我可以做到80%，那就是上品下生。那么一直往下降呢，也降到下品往生啊，那要做到20%。这20%啊，这是打折扣的时候20折了，是吧？20%都做不到啊！虽念佛，恐怕也不能完成。为什么呢？口善而已啊，心行不能相应啊！我想我这个说法了，阿弥陀佛也许会点头吧。要照做啊！经。就是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自己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要把无量寿经变成自己，这叫修行。这个样子才真正的。有把握往生啊，自己真有信心呐！所以经要熟读，唯有熟读，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经里面的教训。我这个念头应不应该动？我这句话该不该讲？我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做？那你经也不熟，那就没有依靠了。那用什么来修行呢？熟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不能不熟。年纪大了，不能背诵，不要紧，常常读就好。所以我在前面跟诸位说，早课读经是提醒自己。我今天一听，处事待人皆无起心动念，我不忘记佛的教训。晚上课是反省。念一遍经，仔细想想今天有没有犯了哪些过失啊？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就是觉悟，就悟了。知道过失，能把自己的过失改掉，那就是真正修行，真正的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自新。这样做早晚课就有利益了，就有收获了，绝对不是 这个早晚课念经念给佛菩萨听的，那就错了。像那个小学生，在父母面前、老师面前背背书，今天功课做完了。这个老师可以赏一点，奖励奖励了。那个时候就想法就错了。所以要晓得，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身心行为。不是在佛菩萨面前邀功的，这些观念呢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这叫做真正的修行。这个经典，这来源，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的，我也要简单跟诸位介绍一下。无量寿经，在中国先后有12次的翻译，在中国译经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现代的学者有许多人呢提出很多假设来否定，我们修净土的人不必去给他争论。这种争论是永远没有结果的。换一句话说，完全变成了戏论，毫无意义。我们老老实实遵守古人的记载，古人的传说。这12种到今天大藏经里面呢只保存了5种，另外7种啊失传。其中有1、2种在古德注这个注经里面有引用的引用这个经文，偶尔还能看到几句。现存的这个5种经，5种的译本，仔细去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啊，出入很大。这就是《无量寿经》的，从宋以后，可以说是，就很少流通了，很少人提倡了。来读诵来讲解很少，所以无量寿经的注解古注只有2种，可以说在一切经里面注解最少的，没有人提倡。原因呢，就是它5种译本呢，里面内容出入很大，在古时候书籍少。很不容易得到古时候人想读经只有到寺庙有藏经楼，在藏经楼上找出来自己抄他没有印刷的本都是手写的手卷，一定要自己去抄，所以这个流通量很少很少甚至于由寺庙里面藏经，这5种本子只藏个1种、2种，5种齐全的都找不到，这种情形很多很多。 不像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啊，这现在的是真有福报。这是物能流通的一个因素，就是大家无所适从，不晓得应该依据哪一个本子好。汉译的本子，你以这个48卷来讲吧，24卷。啊，唐译的本子48卷，啊，宋朝译的本子36卷。现在这些版本我们统统收集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诸位全部都看到了。这是一个困难，所以宋朝王龙书居士啊，王日修啊，这个人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的净土文龙书净土文呢流通得非常之广，文章也写得好，啊，苦口婆心劝人念佛，啊，那个流通很广。啊，净土文前面有一个画像，站在那个地方，手上拿着念珠，那个像呢，是他往生的像，他是预知时至站着往生的，啊，可见的人家念佛是真有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不生病的，站着走的，他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把这个《无量寿经》呢做了一个汇本，就是汇集本。啊，但是5种本子，他只看到4种。你就想想古时候啊，求这个经本之难，啊，以他的学佛的地位。财富、身份，啊，他是净寺出身。那现在话来讲，是高等知识分子，啊，家里也富有，啊，学佛也在佛门里很有声望，到处去搜集《无量寿经》5种本子里头，居然只看到4种，啊，《大宝积经》《如来会》这一部啊。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的汇集本呢是4种的汇集本，就少了一种，这个就不完全。这是第一次的汇集。那么他汇集的呢，这个经呢叫做《大阿弥陀经》啊，这个藏经里都有，也有单行本流通，啊，确确实实。他这个本子比那个原译的经文呢，啊，也好念得多。啊，这个文字也很流畅，意思也很清晰。啊，所以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引用《无量寿经》，引用大本，差不多是一半呢，都引用的。王龙书的汇集本，啊，由此可知，古德对他这个汇集本就很尊重，啊，但是他的汇集本呢有缺点，刚才说了，第一个缺点，他是没有看到宝积经的如来会，啊，无量寿会，这就是5种缺一种，啊，这个宝积经里面这一部无量寿经。有很多经文是其他4种都没有的，这就是他汇集的不圆满。那么第二个缺陷呢，这也是后来一些祖师大德很不满的，就是他把文字改动了。当然在他来说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修改的一定意思不会错误啊，文词句呢一定是更美，啊，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近代的印光大师就非常非常反对，啊，怕什么呢？怕人家以后仿照这个例子随便去改经。 这随便改经呢、啊，那每一个人都去改改，这个经传到后来了就不像话了。啊，所以汇集不是翻译，翻译自己斟酌用个什么字可以。啊，汇集那应当要用人家的原来的字，决定不可以更换。这个要汇集的忠实，那么龙树居士就是改了几个字，所以印祖很不满意。哎，但是对他这个本子还是相当赞叹，这就是。龙树居士汇集的大阿弥陀经啊，美中不足啊。那么这些这个现象，在历代高僧大德也都看出来。所以清朝彭济清居士，他做了一个戒教本。虽然呢，他的意思想这个改正呢王龙书的确实，但是他老人家这个本子是只取了五种，只取一种，康僧铠的本，把康僧铠的本子那个繁杂的删掉了，啊，重新编一下，编得非常精简，是好，比这个原译本呢的确是好，啊，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啊，没有单行本流通，有注解的本子流通，那么第一种就是丁福宝啊注解的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前注，他采的无量寿经经本呢，是这个彭济清的戒教本。另外，彭济清居士自己给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注解，叫《无量寿经起心论》。那么那个经文呢，就是他的戒教的本，注解也是他做的。啊，做的是好，但是也有遗憾。遗憾的什么呢？五种本子他只用了一种，其实四种他没有采取。啊，那么由此可知，漏掉的东西很多，啊，这就不圆满。这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啊，咸丰的妃子就是慈禧太后。咸丰年间呢，有一位魏云居士，啊，魏默生，他也是专修净土的，啊，通宗通教，啊，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那么他老人家发个心，就在《无量寿经》呢，王龙书的居士王居士的这个本子有缺陷。彭济清的居士的本子美中不足，他发心了，重新做一个汇集本。啊，很难得，他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啊，五种本子都收集到了，啊，那么自己汇集之后啊，就认为这个是无量寿经的定本了，可以永传后世了。大概在汇集成功的时候啊，老居士就往生了。本子流传下来之后，里面改动经文的地方也不少，还有这个取舍有些不太妥当，啊，取舍不妥当，经文也有改动，所以后人呢疑惑。可能呢，他还有定本，也许是失传， 这个很难讲的。啊，这个本子我们现在也把它印出来了。印祖对他这个本子批评很多，所以这个就很难流通。一直到民国初年，民国21年，夏莲居老居士这发了大心，重新呢再做一个会集本。这些事情经过梅光绪老居士呢，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序文里面，我们现在小本子后面印的小字的是序文，都仔细看看就了解了。啊，说得很详细。啊，梅老再做一次汇集，做得非常的谨慎，前后一共是10年的时间。这个经本10年的时间才完成，啊，初稿是3年完成初稿，以后一次一次的修改，到10年呢，这才是定本。慈州大师在夏老那个初稿出来的时候，他看到就很欢喜，他就用夏老这个汇集本呢，在济南讲过一遍，在北京讲过一遍，而且有扩判，啊，这个扩判呢是在讲也是三宝加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丢掉，黄念祖老居士还收藏着有一份，啊，我到北京，他把这个交给我，我怕遗失啊。就印在这个经本的后面，印了几万份都不会遗失，那这个不会丢掉了。那么这个科判的时候，诸位仔细一看呢，它最初啊汇集的是三十。